上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3所高校，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会为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各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两会方面的消息，校园贷裸贷团案件多发，代表建议刑法增设非法放贷罪。中国科学院大学2018年综合评价，全国招生150人。全市中招体检3月15号启动，未在规定时间体检的考生4月26号可以补检。好，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套路贷、校园贷、裸贷，近年来非法放贷行为多发，手段也是不断更新，令人是防不胜防。由此引发当事人自杀、自残等恶性后果的案件也是屡见不鲜。全国人大代表、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丽丽今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刑法当中增设非法放贷罪的建议。丽丽提出，应该在刑法当中明确设立非法放贷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负责人昨晚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发布两校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莹志在做客节目时表示，2018年中国科学院大学预计全年招收本科生398名，其中全国招生省份范围内通过综合评价招生为150名，北京地区招收本科生共计是25名，其中通过综合评价招生录取15名，通过普通统招录取是10名。今年共涉及到13个招生专业，新增加2个专业，分别为网络空间安全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年通过综合评价录取的最低分在北京市高考排名为800左右，如果是普通招考，在北京市的排名是400多名。因此本市考生成绩排名在500名以前的同学报考本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昨晚在做客节目时表示，今年学校自主招生计划招生专业主要是学校的中医药学专业，包括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学校今年自主招生2个计划，分别为岐黄国医计划和杏林英才计划。录取规则变化主要集中在岐黄国医计划部分。岐黄国医计划模拟投档线下降30分录取，模拟投档线上加30分分配专业，仍然是只有认定到岐黄国医计划的考生才能够报考中医学岐黄国医班。 2018年北京市中招体检3月15号启动，市体检中心提醒广大考生，体检前要注意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同时警惕参加体育活动时的运动损伤，保证身体安全。未能在规定时间参加体检的考生，可以在4月26号13点至15点到北京市体检中心补检。参加补检的考生要提前到本区保健所领取体检表，体检表照片处加盖保健所的公章，补检时携带学生证、体检表以及体检费，早晨9时以后开始进食。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北京市有29所院校参加高职自主招生，计划招生13343人。今年高职自主招生3月18号到22号报名，各校自主安排报名，每名考生限报1所院校。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招生院校按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结合考生高中阶段学习情况以及综合测试成绩，自主确定录取方案。此外，按照教育部和北京市艺术类专业招生相关要求，高职自主招生中的美术类专业要在美术统考合格的基础上录取考生，被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参加当年的高考。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给大家介绍北京语言大学的招办主任武玉洲主任。你好，吴主任。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顾老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顾老师。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电话连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黄建华老师啊。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语言大学的招办主任武玉洲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了。首先呢也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今年我们这个整个自主招生的计划安排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吧，今年我们自主招生人数应该跟去年比是多了2个人。另外呢，因为我们前几年的这个自主招生里边设了2个类别，一个是外语类，一个是信息科学类。那么今年呢，因为我们信息科学类会有其他的在普招里边的改革措施，所以我们把这个类别暂时从自主招生里边拿掉了。所以如果要是对北语的这个外语类的自主招生感兴趣的话，我相信这对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嗯， 因为外语类的人数这样的话跟往年比大概要增加11个人左右。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报录比，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呢，每年我们自主招生大概有2000到3000人报名来参加这个自主招生。跟这个计划比，尽管它达不到百里挑一的这个比例，但是因为它是高手对决，所以我觉得这个激烈程度还是非常高的，难度很大。 嗯，那么在这个专业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变化？ 专业上其实也有好消息。 嗯， 因为刚才讲的这个信息科学类，我们暂时不在自主招生里边去投放。那么外语类呢，我们在原来的就是外语类的专业基础上呢，我们今年又有3个专业增加进来，而且都是大家应该比较喜欢的专业。 比如说 有英语、 嗯、 有英语加西班牙语复语，这都是这几年报考非常热门的专业。 嗯，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2017年新增的土耳其语。这3个专业是今年首次在自主招生里边投放的。 您看我们这儿有微信网友提问说，我这个成绩啊，高考的英语成绩基本上在130分左右啊，雅思呢能够达6分，说高二的时候呢还拿过全国英语竞赛一个2等奖啊，说我这样的这个通过自主招生的可能性大吗？所以这也就涉及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报名的条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什么样的条件的同学可以来参加我们北语的自主招生？ 其实条件跟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在报名条件里边列了要参加过一些国家级的外语竞赛， 当然这些外语竞赛是经过专家认可的，有相当的含金量的这种竞赛，或者是能够体现你的外语方面特长的一些等级考试等等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我们最终在发放资格的时候，并不是以你获得过什么奖项的几等奖为唯一的条件的，我们要根据你的获得的奖项还有其他的一些申请材料，经过专家综合打分来确定你的这个入围资格。 嗯，那现在呢，正好是大家来准备这个申报材料的时候啊。 嗯， 我们可以除了就是这个刚才您讲说获奖证书之外， 嗯， 还可以通过什么其他的材料我们来展示一下自己？ 其实还有一些途径，比如说刚才他提到的这个中学成绩， 嗯， 那你说你学科有特长，那你的成绩应该非常优秀，对吧？英语成绩或者外语成绩应该非常优秀。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报名材料里边还有提到像个人陈述，就是个人自己自荐，还有你的中学出具的这个综合评价的意见，嗯，这个我们也会参考，还有他人的推荐，就是其他个人或者是社会组织团体机构给你做的推荐，包括你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社会实践等等，嗯，只要能够体现出你在外语方面的特长，都可以作为你的加分项进入到这个专家审核的专家的视野，让他们来根据这些综合给你做出一个评价。 嗯，刚才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啊，这个半颗糖他说，自主招生自荐信怎么写，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这自荐信怎么写才能够打动我们的招生官？ 想要打动这个专家，嗯，他一定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个而且自荐信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你自己在相关学科上的特长啊，如实的表达体现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给我们说说我们今年这个自主招生整个的一个选拔的程序，还有大概的一个时间节点，嗯，我们提醒各位考生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因为正式的简章还没有发布， 嗯， 所以报名时间现在还不太确定，应该就在下周应该能出来这个简章，嗯，那简章发布之后就可以开始报名，大概能到四月中旬吧， 嗯， 报名结束之后，我们会在四月底之前组织专家进行资格审核，那四月底之前会发布资格审核的这个入围名单， 嗯， 然后就是等大家高考结束之后，在六月中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校考， 嗯， 校考完了之后再填报志愿， 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嗯，初审呢主要依据的就是大家提供的这些申报的材料， 对， 啊，然后呢，重点我们关注的应该是高考之后学校组织的这个考试，我们这个考试要分成两部分吗？也要有笔试有面试、 啊，对，有笔试有面试， 嗯， 笔试呢我们考英语和语文两个科目， 嗯， 一张卷考一上午，大概三个小时左右，那么面试呢一般就安排在当天的下午，面试的形式呢就是专家多对一，几个专家对一个，一般是两个专家，两个专家对一个考生，然后面试也包含了英语的口语和其他的一些综合素质方面的面试。 嗯，另外就是今年我们最后的这个专业考核的成绩咱们是怎么来计算的？是笔试成绩加面试成绩排队？ 笔试，对，我们笔试是200分，嗯，语文英语各100分，然后面试占20分， 嗯， 笔试面试成绩直接相加，然后排名。 嗯， 啊， 排名之后最后我们这个按照今年的录取的这个人数啊，最后确定这一部分的同学们能享受到学校多少分的优惠啊？ 这个我们优惠的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嗯， 通过我们的考试拿到资格的通过当地的一本线就可以被录取。 在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得提醒一下大家在什么地方填， 志愿，关于志愿填报呢，我再提醒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自主招生院校一般都有一个现报几所，我们还是跟前两年一样，应该还是现报两所院校，然后每个学生填报志愿呢是填报1到6个， 嗯， 就最多可以填报6个志愿， 嗯， 然后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简章里边应该会提到翻译专业 会招收，可以招收法语高起点的学生。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中学语种是法语的话，可以报考我们的翻译的两个专业， 嗯， 一个是汉英法多语翻译，一个是翻译本地化。 那么在整个的现在啊，大家在筹备准备的过程当中，整个的申请过程当中，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广大考生的？ 注意事项的话，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呢，就是在申请过程当中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为了某人的推荐而推荐，为了某个证书而去造假。 嗯。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顾老师，我们如果从学校的名字上面来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肯定重点培养的就是对外经济贸易的人才了。这几年我们在这个自主招生的专业的安排上，是不是也是侧重于这些专业？ 那么首先对外经贸大学呢，它是致力于这个外经贸人才的这个培养，它呢其实是一个财经外语类的院校。那么我们其实培养的学生们其实是这种创新型，然后这种国际化高素质的人才。那么其实它呢是具有这种既有专业同时也具有外语的这么一种复合型的人才。那么作为这种我们现在是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之一呢，学校在自主招生的这个专业设置上面呢，也是依托于我们的这种专业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呢就是自主招生的专业呢，比如说像这个服务于国家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和我们一带一路政策这种战略布局的一些语言类的专业，比如说像这个日语、俄语，还有我们的商务英语翻译等专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帮助这个企业走出去的一些专业类的专业，比如说有这个我们有物流管理，比如说像这个工商管理，刚在这个宣传片里也提到是首家获得这个国外资质认证的一个专业。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它是呢是进行这种国际化的人才选拔的一个专业。 我们今年就是这个总的一个计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有一些新增加的专业吗？ 是这样，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呢和往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是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这个规则来进行设定，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高考总人数那个就是招生总人数的5%的比例，不超过这个比例来进行这个自主招生的计划的设置。那么专业方面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大家的这个选择性可能会更大。那么具体是哪些专业呢，还是要以我们最终公布的这个简章为准。 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微信网友香香说18年咱们这个对外经贸大学自主招生还主要看学科竞赛吗？奖项不符合是不是基本就不能报了？ 是这样，我们在按照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学科竞赛是我们考察的一方面。那么因为我们必须要考察到这个学生他是否具有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分两类，一类是数理逻辑的，一类是这个语言能力的。那么数理逻辑呢就要看他是否参加过相应的这种数学和物理竞赛，那么语言能力呢就要看他是否参加过这种相应的语文或者是这个英语的竞赛。那么这些竞赛呢一定要是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具有这个高层次的一些竞赛。那么其实除去这些竞赛呢，我们也会看一些，如果你有具有这个相应的学科特长，具有这些潜质的，你能提供出相应的证明材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托福雅思，就是这样的一些考试的一些证明材料，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条件之一的。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也是考生比较关心的，就是初审合格之后，我们这些个同学啊，高考结束之后，那你要在学校参加一个校考。 校考，我们的校考呢主要是分为笔试和面试环节。上午我们是进行这个笔试的测试。那么我们如果是报考这个相应的语言特长的，他会进行这个考察语文和英语的这个的板块。然后呢，如果要是报考这个数理逻辑特长呢，我们会对他数学和物理来进行一个测试。那么笔试呢，我 我们是两个小时进行机考，然后总分是300分，这是我们的一个笔试环节。那么下午呢会进行这个面试环节，我们的面试环节呢主要是以这种无领导小组的面试来进行的。那么它呢就是针对于一个话题来进行一个探讨。那么面试官会对相应的同学进行一个提问。那么它其实主要考察同学们的这种思维逻辑能力、语言运用能力，还有这种综合表达能力，还有他的临场应变的能力。然后这个满分呢是100分，然后笔试加面试的总分进行一个加总，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分数的汇 总。要按总分去排队。 对，进行一个排队。 是吧？那么今年我们在整个的录取的规则上也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优惠的条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基本上今年和往年的情况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按照去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呢是优惠的政策是要在当地同科类模拟投档线下30分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同学们的这个高考成绩，那么你的这个填报志愿的意向，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综合，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优惠的分数，然后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最后给你进行到这个专业的录取。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 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黄建华老师。黄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那么首先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关于自主招生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中国科大的自主招生呢，实际上对考生的要求，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具备今年全国统一高考报名的，还要具备这个学科特长和创新的潜质，满足4个条件之一。那么这4个条件呢，就是第一个是全国中学生数理化奥赛一等奖，等级赛区一等奖。第二个就是全国中学生信息学和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决赛3等奖以上。那么第三个就是入选这个中学生创新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计划，就是英才计划，并且呢被推荐加入这个英才计划的学科论坛的同学。那么第4个条件呢，就是对所报的专业有浓厚兴趣，在相关的学科专业领域有突出的特长和创新潜质，取得过显著成绩，并且能够提供充分的材料。那么这个是去年的这样一个报名的条件。 今年的情况会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那黄老师呢，给我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基本的一个选拔的一个程序吧。 那么这个主要是时间节点，今年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和材料接收的时间呢，相对去年要推迟1周的时间。那么今年呢，我们到截止到4月15号，截止初审的结果呢是在4月30号。会公布初审结果，那么还有就是网上缴费，那么是5月1号到5月14号。今年这个可能时间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动的地方，就是这个测试的时间。那么测试的时间呢，我们今年是安排在6月10号，因为考虑到这个周末呢，相对来说家长和可能会有一些更方便。 对于北京考生来讲，也是要到我们的校本部去吧？ 不到，我们可能会在石家庄，就去年我们在石家庄设计，今年应该还是在 石家庄。那咱们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测试的环节当中，会笔试和面试也是2项内容吗？ 我们主要采用的测试的方法是笔试和面试。笔试呢，我们重点就是考察数学物理，面试呢是采取这种小组讨论的形式。那么笔试的成绩我们占70%，面试占30%。 然后加权的这个成绩我们按排名啊， 按排名， 对 啊。 好，那我们的这个优惠分值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我们只要这个获得我们的自主招生的资格，也就是说通过了我们的测试，只要考生在高考当中高考的成绩达到了重点线以上，就可以录取 本科1批4理科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就能够录取了。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请黄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这个咨询联系电话吧。 我们的联系 系电话是0551-6360253。 今天现场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辅导老师，咱们先说说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吧。先请吴主任，我们北京语。 8230-3943。 嗯，好的啊，来，顾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贸咨询电话6449-2178，6449-2178。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明天2018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自主招生的简章今天呢已经是对外发布了，具体当中有什么样的细节需要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读，明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招办主任徐叶主任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详细的解析。另外呢，中传今年自主招生当中专业上又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变化，究竟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吧。好了，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酒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处于东部高压控制北转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前几天的这个空气重污染的一个过程哈。3月14号的24点，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已经如期解除了。那么3月15号，也就是昨天上午的10点，北京市城六区 PM2.5 的浓度是每立方米8微克，达到了1级优的水平。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董鑫介绍说呢，12号到14号北京出现的这次重污染过程，污染的原因主要是不利的气象条件造成的。从12号早上8点就开始出现了较强的逆温，高空气温比地面气温高了10度以上，并且这种逆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4号。14号晚上的8点，地面到700米之间形成了一个逆温层，污染物被压缩在这个高度之内，难以向更高的空气层扩散，所以造成了污染浓度越来越高，所以持续较强的逆温是形成这次重污染的重要原因。那么据介绍呢，12号到14号北京一直受到低压天气系统的影响，风向以偏南风为主，北京及周边地区长时间处于小风强逆温的稳定状态，近地面排放的污染物难以向外扩散。